好啊，今天的课呢又是临时插播的课啊，要讲五运六气。那这个不晓，我今天刚刚走进来的时候吧，就听到有同学稀稀嗦嗦的声音啊，说什么算病啊，什么算大限啊，这些东西你们已经很会了是不是？不是，那这个什么算病什么东西，这个你们有听说或者接触到的举个手我看一下好不好。 听说算 我上礼拜听说。 上礼拜听说的啊，好很少啊。好，那这个你不要看我那么黑板啊，那稀里哗啦写一个黑板啊，看起来很恐怖，没有啊，很简单，整件事情非常简单啊。那我这个地方今天是一人发两张嘛，对不对？那底下有那个空白表格，所以你们就可以来练习。我跟你讲，发两张的意思呢，是第一张你们来把今年的状况填进去。那其实呢，我已经这边都已经写好了啊。然后第二张呢，是给你们下课的时候，把你自己的出生的时间点的那个气运，把它填进去。这样你才会知道你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当然这是不是很准，我跟你讲我不知道。老实说，五运六气我一直可以告诉你的是我很会算，可是我从来都不知道它准不准。那所以呢，我这个对联呢、是千秋无能呢，还是千秋无偏呢，我还不知道。我待会上课要访问一下同学，就说我这样讲，然后同学都说有哎有哎，那我就说哇很准，对不对？那同学都说没有没有，那我就觉得这东西不学也罢，好吧？我们今天趁人多，我们来检证一下啊。这个我完全是理论派的啊，就是说没有什么，就是说没有很用力实际在操作这个东西，但是呢，偶尔我可以看得到它非常准的地方，但是呢，要那个人的命格哈、非常非常极端的时候，或者是某一年的某一个生克非常凶狠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都会被这个生克打卦的，那就看得出来。就比如说我从前啊，我记得有一个好像在中立还哪里教书的一个老师啊，他带一群同事来跟我聊天，然后呢那时候他们跟我聊中医嘛，那我也不晓得你有什么主题，对不对？总不能讲《伤寒论》嘛，是不是？那就所以。就跟他们讲说，那我们来算五运六气啊。那结果呢，就其中有一位老师哈、他的那个出生的那个时间点哦、刚好就是木气啊特别旺的一年的木气特别旺的一个季，然后呢又他然后那一年的那个客气又是木气特别强，所以就等于三个木加在一起。那我看到这么极端的这个体质的命格，我就忍不住问了一句，就你是不是一天到晚都在生气啊？然后呢那个人就呆住，然后他所有的同事就就是当你真的命格偏到那样子的时候，那这个五运六气可能还有一点准度啦。就是那这样的人呢要怎么办，就要可能每天都要吃一点什么我们以后会教的解怒补肝汤之类的东西啊，就是不然的话也不知道怎么活了，你知道，就是那种气格上非常偏的状况。那今年呢刚好不是那么明显，也就是说今年的年运呢都是在看一些像绣花一样的小细节，所以呢我本来啊在背这个课的时候我心里头很沮丧，觉得因为你知道常常讲课的时候会有一种虚荣心啊，想讲到一个就觉得他就觉得哇神准神准，我就今年好像很琐碎，就是那种偏差值啊都在细细微微的地方。不过呢我后来转念一想，我就觉得如果这种不很有特色的年运都还能够让大家觉得很准的话，那五运六气可能就真的是很准的东西了。好，所以呢我们现在来说啊，我现在先讲一下，就是我现在要讲的东西呢其实是我们这个伤寒论里头，伤寒杂病论里面啊第三卷的这个第三篇的六气主课就是讲这个东西。可是呢这么密密麻麻一大堆文字啊，我看张仲景也是照古书抄的吧，因为这个东西我也觉得张仲景不是很有 feel 的样子，所以呢我就重新来讲过，我讲一个比较简单的版本啊，那讲过了就算这一篇讲过了好不好，这大家就不要跟这本书那么辛苦的奋斗了，因为 我跟你讲，读书的时候啊，你要了解作者的心情。怎么讲呢？就是你如果看到一个作者他写的东西非常的明朗、爽快、清楚，就是知道作者本人一定很懂。那如果你看到那作者写的非常的玄奥，你就知道作者本人大概也不懂。就是这样的感觉。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看的文字就觉得张仲景好像也不太熟啊。那这个我现在来讲一下啊。首先这个每一年的主气是年年都一样不会变的。这个主气啊，简单来讲就是春夏秋冬啊，就是从木气到军火气到相火气到湿土气，就是春天嘛，然后春天夏天的交界嘛，然后夏天嘛，然后这个是长夏季，就是中国人会把夏秋之交的那个长夏季放在这里，然后燥气啊，这是秋天，然后寒气是冬天。所以我们中国人讲的六气之变啊，这个风暑湿燥寒火就是这六个气，好不好？所以你要说金木水火土也可以，说风暑湿燥寒火也可以，你说厥阴少阴少阳太阴阳明太阳都可以啊，反正就是这是四季固定的排序，这个不变的啊。所以这是每一年固定的稳固的已经设定好在这边的四季，因为你想春夏秋冬秋冬总不会倒着来嘛，对不对？所以就固定了。那所以这是主气。那它这个六段气的分法哈，那我讲义上面都有写啊，就是什么用这个大寒啊、春分啊、小满、大暑、秋分、小雪、大这个当做分界点。那我这些日期呢写的其实都是阳历的日期了，因为这个东西不是看农历的，因为每一年那个阳历的差不多那个时间，差不多那个秋春分就在那一天嘛，对不对？它不能春分不能跟着农历跑的，是不是？这是地球公转的问题，所以这个是阳历的日期啊，大概在这个日期当做分界。然后呢，那我们先来看一年的中运，就是中运呢，就是有十个变化，就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这个天干的年数啊。那这个甲是这个，那我这方天干对不对？我这边前面这方有写给各位，就是它呢是十个变化当作周期在轮转的，就是如果你今年呢是逢到甲字头的年的话，那就是土运，然后而且单数的这个天干呢是太过，就是这一年是土气太盛。那如果呢是乙的话呢，就是金气，然后但是乙是双数，所以是不吉，就是这样的一个顺位。那这个天干的话呢，我这边有给同学一个对照表啊，就是用民国年数或者公元个位数就可以了，是不是？因为它是十进位的东西嘛，所以你就看这一方，所以你就想说今年是民国几年或者今年是公元几年，那你就知道是什么样的天干了，对不对？所以就对照表写在这边很简单。那今年是癸年，对不对？你要念癸还是癸啊？ 癸。 癸，三声还是二声？ 癸。 鬼 鬼 鬼 鬼鬼鬼， 好，那算了啊，随便了你啊。反正这一年呢刚好呢是火运不吉的一年，也就是说今年啊可能大家的这个跟火比较相关的心脏就是心脏，就相关的内脏是心脏嘛，对不对？所以今年可能大家的心阳都比较衰弱一点，所以呢大约来讲可能人会笨一滴滴啦。那这个人的这个阳心脏的能量不够的时候啊，如果要感冒的话，说不定会比较可能偏向于，就是你在得了这个症状的时候，你可能会用的药大概会比较偏向于补阳气的药多一点啊，什么附子、肉桂类的东西可能会放的多一点点，也说不定，就是这样的一个调调。所以这个今年整年的调调都是火不及。所以我们在讲这些个别的生克的时候，其实都要把这个火不吉这件事情也放进去，因为火是用来克金的，对不对？火是用来生土的。那如果火不吉的话，它就会克不了这个金，或者说火不吉啊，因为我们中国人的五行是说木生火，对不对？所以火不吉的话，它最容易引起的现象是它会从木那边抽气，就是说它从妈妈那边抓气。 所以呢，火不及的一年，逢到有什么风木的这个什么东西的时候，那个木气通常都会弱一点啊，就是每五行的每一个方向的生克，其实都是可以考虑进去的。那么，所以这个中运的重要性是蛮重要的哦，因为你同学有没有一个，我不知道现在民间有没有这样的观点，就是你自己出生的那一年的运是什么太过什么不及，每逢到你十岁或二十岁或三十岁的时候，它就会再重复一次，对不对？那也就是说，你的我们一个人哦，体质本来就是一个火不及的那年出生的人，在他十岁、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的时候，他就又逢到火不及的年，所以这个时候他可能那个火不及的现象就会比较加重。所以是不是这个我也不太确定哦，因为我们民间是说人啊，就容易发生灾变的岁数是几岁的时候啊？ 逢九 、哦，不是说逢十，对不对？可是呢，在中医的观点里面，其实十足岁的时候是有一点难挨的，在体质上面是有点难挨的，啊，这是以中医的论点来说。那另外一个周期呢，就是我们这边讲的是客气的周期，客气的周期就是对着这六段气哈，它每六年一个轮回的变化，那每六年一个轮回的变化呢，所以这个每一年的地支哈，它比如说子午年呢，就是少阴君火司天，那所谓的司天就是它是这一年中间的这个第三段气会是少阴君火，而司天之气呢，它会影响到其实整半前半年的气，它都会有一点影响到。然后呢，你如果你确定了第三段气啊是什么的话，那第六段气就是所谓在权之气，那这个第六段气它也会影响到整个下半年的三段气的调调。那司天在权的这个，就是你用这个地支决定了今年是什么东西司天的话，其他都很简单，就是你看啊，一阴二阴三阴，一阳二阳三阳，就这样而已，一二三，一二三，所以这个很简单，这个顺序一下就看过去了。那我这边要讲到，我刚刚说下课的时候，同学自己算一下你出生的时间啊，是什么样的气。那我常常会比较简单化的会说，就看你属什么嘛，因为你是属老鼠的，就是子年嘛，属牛就丑年嘛，对不对？这很单纯，是不是？可是呢，如果你是年头啊，在这个阳历的一月二十一号以前出生的，那你要算你的前一年的第六段气，这样懂不懂？好，就是还没有过年，在中国人来讲还没有过年了，所以这个在这之前的出生的，你就要算你的前一个生肖的第六段气，好不好？那好像有同学在皱眉头了，可不可以告诉我哪里听不懂？莹莹是完全没有在听，所以不用懂，对不对？ 反正定理学会算 啊。反正定理学会算，对对对。所以 我才不要懂。 因为五运六，像我说我们的班上的东京双煞是那个什么，樊助教跟小胡助教哈，但是五运六气如果不会算的话，就找下课来问丁助教，好不好？因为他还蛮会的。那所以呢，今年是蛇年嘛，是不是？那蛇年这个四呢，就决定了它是厥阴风木司天。那其实还有这个蛇年，因为这个什么司天是六个气的圈圈在转，所以其实蛇年跟猪年是一样的，对不对？就是巳年跟亥年是一样的。所以呢，我这边一面讲的时候，我要同学帮我验证这东西到底有没有精确度。我每讲一个它的气质的时候，我今天会用到班上同学啊，属蛇的跟属猪的举手一下，很好。我要戴上眼镜哦，因为我待会要看每一位是蛇跟猪啊，是大力点头还是用力摇头啊。因为我一面讲今年的气，因为如果你刚好出生在这一段气的话，那你就可以对号入座看看。那对不上要马上提出抗议，那我们从此就不用算病了，少一件事多好，好不好？所以呢，我们来看啊， 我现在他的这个怎么样的深刻会影响到什么样的影响出什么样的疾病，我今天用的版本是宋朝的陈无泽的三阴方里面的说法，因为这个东西，因为你知道五行这个东西最容易被人家乱讲一通，所以你必须怀疑每一位医家都是胡说八道，但我今天只是暂时我说我用宋朝的陈无泽的讲法啊，那我这个人名字是这样的，因为如果你要看他的专著的话，你可以可以上网去找他的书啊。这名字听起来很不安心哎，陈无泽啊，好像什么都照单全收，没什么选择的。三阴病急方论啊，我用他的讲法来说说看。那我们看啊，当我们决定了今年是厥阴风木司天，然后那其他的六段的客气就排出来了，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时候在每一段的时间带里面呢，这个客气跟这个主气就会产生某种深刻的关系。那这个深跟刻的关系呢，再加上今年的中运的话，那就会形成一个更复杂的深刻关系，就是五行看谁胜谁多一点，谁输谁少多一点，这样子的，就会或者是说这个刚好会升到那个，所以 A 会加强到 B 等等等等的状况。那我们先来看今年的第一段气啊，那我希望各位同学还是一个记忆力没有衰退的人，因为第一段气是今年的1月21号到3月21号才刚刚结束嘛，对不对？所以同学你要想一想，今年从过年以来我的身体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那我在讲这时候你就要告诉我准不准好不好。那大家要投赞成票跟反对票，天主教待会负责计票啊。这个我对五运六气是这样子，你要说是，我跟你讲，我今天想要借各位同学啊清澈的双眼啊来决定我对五运六气要有好感还是要有恶感。因为我这样讲又会乱枪，又会打中无辜的别人啊，所以不讲是谁，就是我的某一位助教跟他的朋友去了一家相传很会用五运六气帮人诊病的诊所看病啊。然后呢，我那助教回来以后跟我说，有人要起笑心，就是说呀，他说怎么会有一家诊所看到温经汤症不会开温经汤，看到真武汤症不会开真武汤，然后在那边算五运六气，你懂我的意思吗？就说当然是《伤寒论》里面那些汤症是最优先选项啊，是不是？这五运六气只是你今年觉得好像有一点怪掉了，那我就来调调看的东西，是不是？那你不能说拿五运六气来把整个《伤寒论》都踢掉，这不可以的啊。所以我一直觉得《伤寒论》比较是医术的基本盘，那五运六气的话，就是如果他今天我们今天如果能够证明他是够准的话，那就把他也收纳进来这样子。因为我有点搞不清楚那个大家现在这个业界哦，对《伤寒论》到底是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在操作或者掌控？这个那个今天杨宗宪大夫有没有来啊？没有啊。我从前他们那个，我从前教慢慢教的时候，有一些那个长庚中医系的同学啊，现在都已经是开业医生了，在那边学伤寒论。那时候我跟那些孩子们相处，我都觉得很可爱，他们就觉得说可能在学校的时候伤寒论没有用功，所以现在来补习一下这样子。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我因为跟那些孩子们相处，我一直以为大家是很重视伤寒论的。可是呢，我上个礼拜下课的时候，雅婷学姐跟我聊了一些话，然后听得我有一种好像被伤到的感觉。就是雅婷学姐她说她去那个她想要再花点时间多研究一下中医，所以就报名了那个什么什么那个什么台湾可以花钱在那个大陆的学校弄一个硕士的那种，也不是买官啦，就是说就是也是要又读一点书教一点论文的，什么学士后中医怎么的，那个什么广州中医大学什么学士后中医什么的。然后呢他就去广州面试啊做 interview， 结果他就看到有一些世界各地飞来的新同学啊一起来做 interview， 那有的人是 已经在那个北美洲是有在开业的。那结果他发现其中有一位新同学感冒了，他就问他说：“你是桂枝汤镇还是葛根汤镇，还是麻黄附子鸡精汤，还是真武汤镇？”我又带啊。然后那个人就说：“然后雅婷学姐就呆掉，就说：不是已经是开业中医吗？为什么不会伤寒论？”然后他就忍不住跟其他同学聊起啊，就说他其实在家里面家常之中是常常在用经方的。然后他说到，因为雅婷学姐可能是比较有一点水毒型的体质吧，所以他家里面常会用到真武汤啊，感冒的时候。然后别的同学听了就说：“啊，真武汤不是很热吗？怎么可以用呢？”他听了，然后他看那个人是葛根汤症，然后就说要吃葛根汤，然后就是说。我说有的时候会用葛根汤啊，因为你知道后脑勺僵，然后又燥热的感冒，葛根汤很好开嘛。然后就有同学说：“啊，怎么可以用葛根呢？葛根不是含有大量的雌激素？我小时候就是一天到晚被我妈灌葛根汤，所以月经提早来。”然后觉得说：“为什么有人一天到晚被灌葛根汤？这不是要辩证的吗？”然后呢，他就说他的孩子，那雅婷学姐就在雅婷学姐说她很后悔她跟那些人聊天了啊，她就说。那他就说：“哦，我们家里面啊，我小孩生病啊，我们常常都什么药都吃啊，麻黄附子鸡精汤啊，真武汤也在用啊。”什么？给小孩子用麻黄附子鸡精汤，用真武汤？那小天女说：“扁桃腺发炎不就用吗？”啊，怎么可能？然后那些人就说什么？那些人就七嘴八舌，就有人讲说什么：“啊，小孩子感冒怎么可以用这些汤？小孩子感冒就是小柴胡汤就对了。”其实小柴感冒用小柴胡汤胜算非常高，这是真的，这句话倒是不假。可是呢，就是这些所谓的学中医的人，甚至有在开业的人，连最基本的伤寒论的概念都没有，把雅婷学姐吓到了。那我她回来跟我讲的时候，我也把我吓到了，就是我心目中对中医界的这些职业人员的负面印象又创下历年来新低哦。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伤寒论不是最最基本的基本功吗？怎么这些都不会，你也可以出去开业吗？我有点搞不清楚，所以我今天说中线没有来，我没有人可以问啊。就现在中医院校到底在教什么东西啊？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还是说现在大学生都要去玩，所以不管教什么东西他也不理就对了？我记得我有一个高中同学，他后来是考进那个中国医药学院，但他后来当了西医了，但他中医执照也是有。好像我同学会的时候遇到他，他就跟我讲说，其实就是反正就是会拿到执照嘛。啊，所以如果我不晓得，我真的对外面的这个市场不是很清楚，我不希望不小心把人家贬得太低哦。可是我觉得各位同学在这个前提之下，是不是大家自求多福好一点？就是因为你给外面中医看，这如果是这种素质的话，能看吗？那听的心很惊哎，就是怎么会这样子呢？那好，那我们来看这个第一段气啊，你看它的第一段的客气是阳明燥金，主气是厥阴风木。那我们中国人的五行就注定了是金会克木，对不对？那所以呢，然后呢，今年如果你硬要说今年的话，因为今年的火不及，对不对？这个心脏的这个火不够的时候啊，它还会去抽一点木气去生火，所以呢，变成说这一段气它好玩的地方是在于啊，已经这个肝脏的这个舒畅的这个风木之气啊已经不够了。我们风木之气如果要用五行的说法，我常常说勾芒之气，就是抓住阴阳的这个粘胶的气啊，就已经勾芒之气是不太够的状态的春天，然后被又就是说已经被抽走了一半了，然后还被这个金气克到。那你想想看，这个人的肝气会处在什么样的状态啊？就是极度不足，对不对？那当然，其实今年这段时间啊，反而是我自己特别有感应。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是精气特别旺的那一年的精气 比较旺的那一月出生的，所以我自己命格里面本来就已经有两个精气太多了，所以我的这一段时间几乎是就是说被克到肝脏的风木之气几乎完全没有的状态，所以我就觉得奇怪，那十几个月没有感冒怎么最近这身子怪怪的，就是常常会觉得哦，因为我刚好是走在一个极端的状况，所以我是被克到这个宫芒之气快要没有了，所以我那段时间就一直觉得奇怪，怎么一直头热脚冷，就是他那个阳热都往上冲，寒都往下掉，就觉得怎么肚子下半身凉飕飕的，然后这里热烘烘的，就是我这那段时间都那样子的感觉。那陈无泽说，这样的一个金克木，克到木气都虚掉的时候，这个肝气不能舒畅调达的时候啊，那会有一个什么现象呢？他说会，陈无泽说会是寒于右胁下。其实这个肝胆之气哈，你要说是左边上来还是右边上来都是可以的。但是左边我们比较说是胆气，右边比较说肝气，那或者说精气太过于旺盛的时候往这边卡的时候是右边的胁下会不舒服，所以就是说他的宋朝的陈无泽的判断是今年的这个第一段气的时间风木之气被克成这样的时候，你很可能会感觉到你右边的肋骨底下塞塞的闷闷的，甚至有痛或者刺痛的感觉，请问这段时间有过这个感觉举手？有哈，那是不是只有这段时间有，然后往年也不太有？还是你年年都是？那个就不算。所以比较清楚，对不对？好，所以我们第一段气我们要给五运六气一点正面的 credit 啊，就是说。好像给他一点信赖度了哈，还目前为止还没有信用破产。那你想想看，如果这个人的肝气已经被克到，我觉得克到很像我那种克到很极端的状况，就是很明显觉得自己是上热下寒的。那有没有人这段时间有那种感觉？有的举个手我看。有，上半身热烘烘，下半身凉飕飕的，有没有？有人会有，当然也要看你的本命的生克是怎么样，然后再加进来看。那还有就是当一个人的肝气已经虚到这样的时候，其实哦，肝气虚肝脏就会虚，肝脏虚人就会常常觉得睡不饱，这一段时间你特别觉得比往年都更加的觉得好像没有睡饱的举手我看一下。哦，很多耶，所以好像五运六气还不能否定哈，就是好像还可以信赖，是不是？对，所以那请问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就是如果你要想一个方子哦，来拯救这个状况的话，要怎么样？怎么做？我想最单纯的就是补风木之气的药物就是乌梅嘛，就一把乌梅，哗，黄砂糖倒进去煮一煮，每天喝酸梅汤，这样子。那其实我上个礼拜有同学说最近感冒有点怪怪的，我就说你要不要喝喝看乌梅白糖汤。同学下他上课以前有听过我讲这个话吗？那你们有人试喝吗？ 有。 那喝了以后感觉怎么样？ 睡很久。 睡很久还是怎么样？哈？ 就无病就医好了。 什么？ 就无病就医 好了。你指谁呀、啊、你？两个手指头这方向不一样，陈佩仪就他也就知道他的感冒就好了，是吧？因为我也是那段时间身体怪掉，觉得好像很奇怪，就一直吃酸梅，一直吃酸梅。我家有一整缸腌好的梅子，人家送我的，我一直吃，吃吃就觉得啊，恢复健康了，就是这样的感觉。啊，所以大概是，所以你如果要细讲的话，就是这一段有这一段的养生法。好，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各位属猪或者属蛇的同学，有没有人刚好是这一段时间出生的？有没有？好，定璇你有没有？ 我不是。 你不是啊？射手座不是啊？对对对。好，那刚刚举手两位同学，请问你们会不会时不时有刚刚说的那些身体感？ 没有。 没有啊、哦，并没有。那后面那一位说有。好。 睡不饱，那理由太多了，因为 在座跟你们不一样命格的人都也每天都睡不饱，所以这个是一定要相信呢，还是不一定要相信？你们觉得呢？参考啊，参考看看好了啊。好，那再来我们看第二段气啊。第二段气呢，少阴君火是主气，太阳寒水是客气，那你又看得出来一定是什么水克火啦，是不是？而且呢，本来就是火不及的一年，对不对？所以这个火力还要再下降一点啦，是不是？已经不够的火再被水克，所以这一段时间大家的感觉是不是觉得日子过得有点阴森森的呀？哈，是什么样的感觉各位？因为现在正在过这一段气啊。哈，就觉得天气明明有个温度表有个25度，但是我还是觉得隐隐有一股冷气，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照理说可以穿短袖的日子，可是出去穿的短袖觉得好像哪里冷到了那种感觉，会不会？但是呢，陈屋则说水克火的状态是什么样的状态呢？他说就是如果不以今年的火运不及加进来，只单纯说这样的水克火的话，克气克主气，因为这边还有等一下最后还有一个主气克客气的、哦、就是克气克主气，因为主气到底是比较强，克气比较弱，所以克的力道没有到那么的凶狠，所以他说水把火压住了、哦、你的火呢就会在身体里面被闷住，不能够透出来，所以这个人就会呈现出一种火气被郁闷在里面的状态。陈无则说这一段气的人会热衷，哦，不是热衷于打电动的热衷啊，是里面有一股热气闷闷的出不来。那这个热衷现象你要怎么说呢？就比如说我平常如果是一个火气出得来的人呢、啊，我青春痘就噗呲就可以挤得了，结果我这一个月呢，我青春痘就变得发不出来，变成暗疮，或者是呢，本来呢就是好像就是那个热气被逼在里面出不来，他那边塞着塞着，有些人可能就会今年觉得哎呦，这一段气的时候，我觉得说大便的时候好像要有痔疮的感觉，就是那个热气在那边塞到的感觉。那所谓的热衷是这样一个现象，就是本来应该变明疮了，它变成暗疮了，然后或者是身体有那个下面有哪里有火被压在那边，要变痔疮，或者是月经来的时候比较血崩多一点那种状况。那请问这一段气特别的，其他你天年年雪崩的不管啊，就只这一段气啊，有这种好像痔疮要发，或者是明疮变暗疮，然后这样的这一类的现象的，举个手我看一下。还是好，也不是很多、哦。那啊，怎么样？那还是说我这样换一个问法啊，就因为我们现在正在过这段气嘛，就这个火气被压住的闷闷的在里面闷烧着的现象，有没有同学可以用你自己的身体感告诉我你是什么样的感觉？ 想喝水 会口渴眼睛干，对不对？对不对？口渴眼睛干也是有可能的。还有没有？牙龈肿，对，所以这些都算哈，所以就是这样的状况。那可是呢，本来好，我们现在啊、哦，现在我要问了，这一段气我们要怎么医？就是你想想看，我有火，可是这已经是不够的火，然后被闷住了，那我还要大大的去泄火吗？那不是越泄越惨，对不对？那所以要怎么办？要把它补到不被水压住的程度吗？那不行，在补好以前你已经撑不住了，那痔疮已经爆出血了。 我的痛得不得了。 就是你要吃一，就说这个时代，这个时间代哈，你要吃那种比较温润下火，但是又有一点滋补元气的药。就是说 因为一般下火药，下火药都会破元气嘛，对不对？你说我这个时候哦上火牙龈肿，我赶快来吃山苦瓜，那个太寒了啦，哦，那个会让整个偏的状况更偏。但是呢，如果你是吃那种中间等级，就是比较润、比较凉润，就好比说，你可以在这一段气里面呢，你可以吃那种生的山药磨成泥拌饭。就它又有滋补的效果，但是又不至于寒到你，不会伤到元气，但是又能够让你凉一点。或者青菜的那个寒热的等级表来说的话，比如说这段时间可以用的东西是，比如说你可以家常中常吃炒牛蒡，就牛蒡的话又有滋补的效果，又有下火的效果。那再不然的话，你可以每天上班的时候，你泡的茶呢，可以放一点麦门冬或者是莲子心在里面泡茶，这样它就可以把那个火稍微散掉一点，但不至于把你的元气伤到，就是用这样的方法。那不然的话，冰行险招的话，你要用粉光参，那也是有胜算了，胜算大概六成吧，因为粉光参也是又补气又凉嘛，对不对？所以嘿，忘了说关手机了，好。所以这是第二段气，所以我们现在正在过这一段，那接下来就是不负责任的未来预测了，所以我就觉得我接下来好像股市老师了哦。哎，不对，我要问的是属蛇跟属猪的同学有没有人是这一段气出生的，举手我看一下。有，请问你的体质跟这一件事情有相关吗？口干舌燥，那这样子的话，可能你就是那种可能常年累月都要吃山药泥拌饭的，这不知道叫做可怜人还是好命人啊。其实军火被克，其实多吃猪油，炒菜什么什么做煮饭都加点猪油也会有一点用，如果是常年的。就是这样的热衷的现象。好，那接下来第三段气，厥阴风木跟少阳相火在一起会怎么样啊？那木是会去生火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少阳相火就会变得烧得特别的旺。那少阴君火是心肾之火，少阳相火是胆跟三焦之火。那如果胆跟三焦呢烧得特别旺的时候啊，那他陈无泽说这个会什么呀，会沿着一条胆经会有发炎的现象。他说是什么？泪出耳鸣，晕眩等等等等的问题啊，就是有一些这个淋巴里面的水啊被烧干了勾到了，你就开始晕眩了。那所以这个时候，那这个时候你要用的阴，因为清少阳的火的话，我们张仲景的什么柴胡汤系是非常多的，所以就是到时候学伤寒论随手都可以打掉的啊，所以这就不多讲。不过呢，这个我们这本《伤寒杂病论》啊，这个桂林古本比宋本《伤寒论》还有《金匮要略》啊，多了一个篇章，叫做《六气篇》，在第五卷。第五卷，同学稍微看一下目录也可以。就是说，这个第五卷呢，它不是讲感冒，因为感冒是病毒，是 virus 引起的。那这个第五卷的《六气篇》呢，它是不跟病毒有关系，只是这个人单纯的伤于风暑湿燥寒火之气的时候要用的方子。所以呢，如果当这个少阳相火太旺烧到你的时候，我们如果要查我们现有的课本的话啊，那我们就要找这个太阴，少阴君火是暑气嘛，少阳相火是火气啊，所以就查这个第五卷的火气篇。火气篇在就是啊，在热病啊，第八 那这个时候呢，他就有讲到说，热病啊，如果在这个心脏的话呢，就是什么二黄泻心汤，然后呢，热病呢在肝胆的时候呢，就这个黄连黄芩半夏猪胆汁汤。哎呀，这个汤真是好哦，就是那种什么，如果因为这个时候少阳降火，如果凶到这个程度的话，如果那个人本来就是血虚的那个肝或者胆哦，这个时候就很容易会发肝炎了，猛爆型的。那这个时候就是一定要用这个方，就是要让那个爆起来烧的那个肝炎啊，马上退下去，生的猪胆汁超好用。不过各位同学听了不太想吃了哈，进医院给医生搞好了，没关系。就说可能，但你张总，我们现在还没有在，今天我们还现在还没有讲到这个这本书的剂量问题啊，你不要真的下到那么重啊。就它上面写的那个是汉代的量啊，现在的量就现在剂量没有那么大，没有那么大碗。但是就是说，你大概知道一下，如果那个时候你真的忍不住烧起来了啊，记得书里面还是有对应的方子可以用的。那这个，好，那请问，属蛇跟属猪的同学，你在这一段气出生的举手。那请问你有那种常常沿着一条胆经在发炎的问题吗？哈，就是你有常常眼睛会发炎，容易耳鸣，或者是这边肿，或者是这边觉得痛痛的之类的，有吗？会会，所以今年应该这件事情是比较不严重的哦，不严重的。对，火不足的话会扑灭一点。那小林你呢？ 眼睛吧。 眼睛。 对。 眼睛 容易，我眼睛容易会 痒。 对，但眼睛容易发。 之类的哦，就是那后面还有一位这段气出身的同学，你能够对号入座吗？ 耳朵 是不是？所以就这一条烧起来的情况可能会稍微偏多一点点啊。那第四段气，太阴湿土是主气，少阴君火是客气。那这样的客人跟主人相会的时候会怎么样啊？土跟火的关系是什么？是火生土，对不对？所以呢，当这个火去生土的时候，因为土气是什么气？是湿气。当然因为今年火不及，所以它能生的也是有限了、哦、今年的话是生的不会那么严重，但如果某一年刚好年运的是火运特旺或者是土运特旺的时候，它就会生的很凶了。那生的很凶很凶的时候呢，它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陈武则说会黄疸脚肿。简而言之就是说，这个人的湿气会多到这个人的身体有点撑不住的状态，所以呢他的脚就容易肿。然后那火跟湿加到一起的时候，这个张仲景的辩证啊，认为说人会有黄疸是因为体中有太多的湿热之气造成的，所以就比较容易发成黄疸类的。你像这一段气已经是这个胆火太旺了，然后下一段气又是湿热的话，其实这样子一路推过来的话，说不定今年还真的有人就会开始黄掉了啊。所以这个就，那当然这种时候如果你要治疗这个，因为火不太多哈，所以这个湿也是有限啦。那你就看一下你是湿在哪里啦。如果你那个湿热是这个在脾的话，那你就吃点平胃散去吃啊。那当然你平常比如说你要去脾胃湿方法太多了嘛，对不对？比如说你也可以每天早饭这段时间改吃薏仁汤啊，对不对？早饭吃薏仁汤之类的东西也可以去吃啊。因为薏仁虽然去湿的力道不强，可是天天吃日积月累还是不错的啦。那不然的话呢，那如果你真的开始有点黄的话，那就是比如说 科学中药503一两公克，然后再加0.4公克的茵陈蒿，这样吃一吃，反正平掉就好了，也不用吃多。这样茵陈503啊，就是其实像讲的方，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我懒抄了，反正下课问助教哈。希望不要发生。好，那我现在来问，属蛇跟属猪的同学，如果是这一段气出生的，可不可以举个手？你们这辈子黄过没有啊？请问一下，你们有这种体质过湿而黄掉的现象，或者是脚容易肿的现象吗？啊？没有啊，没有就跟我讲没有，因为我现在公开公平公开的投票，没有嘛，对不对？那丁，你是哪一段？你不是这一段，你是这一段啊？ 我第六段， 你第六段啊？好，所以现在是 脚肿是有，可是非常怕湿气呢。 算，所以非常怕湿也算。 湿气非常的敏感。 对，因为你的他这一段气出生，他本身体质就是过湿的，所以他遇到湿会觉得很不舒服。所以非常怕湿也算。那你们有没有非常怕湿？有哈。好，那这一段我们也放他通过，反正不要求100%，因为我跟你讲，小孩子出生以后谁知道爸妈怎么养的嘛，对不对？就是有的人家里面非常富贵，像我淡水有一个邻居，那个种田的黄爸爸，他那个儿子啊，他妈妈从小是用粉光粉养大的，哦，那个小孩子冬天都还可以打赤膊的，你知道，就是谁知道你平常从小到大吃什么，那有影响嘛，是不是？所以这个，所以啊，这一段好。那第五段气，哎呦，超过上课时间了耶！我老天爷， 超过10分钟。 讲完吗？嗯。这样子，我想啊，我还是先下课一下，因为同学，你下课的时候，你可以赶快算一下你自己出生年月日的状况，然后不清楚的跟丁助教商量一下，那樊助教也支援一下，好不好？就大家可以做一个商讨。